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最喜欢的炙热的活力向着我靠近，就是要你只以我为中心，给我新鲜的热情。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国庆假期，很多朋友会选择外出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国庆假期，很多朋友会选择外出旅行，也有不少人宅在家中休假。但是现在天气开始转凉，提醒各位，吃喝玩乐的同时，也要遵循养生的潜规则。健康加油站国庆特别节目，每天都会带来一个和国庆假期健康养生有关的小贴士，另外还会为您详细的介绍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的相关健康知识。那今天的节目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十一健康叮一下，要和您介绍什么样的健康小贴士吧。 妈，您可记得把弹力袜穿上，要不然坐飞机十个小时，您的静脉曲张腿可受不了。 爸，您的高血压的药都带好了吗？一早一晚可别忘了吃啊。 老公，把你和儿子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您都做好准备了吗？健康出游大学问，生活叮嘱小贴士，健康加油站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健康叮一下，祝您出游顺利，平安归来哟。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对于怎么安排自己的国庆中秋假期，很多朋友眼中啊，外出旅行都是一个上佳的选择，因为它不仅能够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同时还能够为节后的工作来聚集能量。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长途汽车、火车或者是飞机，然而长时间用同样的姿势坐着，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静脉血栓的出现，而静脉血栓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很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长途旅行该如何的预防静脉血栓？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教授、主任医师米玉红的健康提示。 十一黄金周，大家可能都会出去外出旅游，那么我们也提醒外出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当您如果是长途旅行坐的时间很久，无论是您是坐汽车呢，还是乘坐飞机呢，还是自驾呢，还是建议您尽可能多动一动，或者是呢您在原地的时候呢做一做双脚的踩刹车的动作，这样的话让我们小腿的肌肉尽量多收缩收缩，把血液挤回去，防止呢血液呢在下肢淤积的时间太长，这样呢无形当中就可能会增加我们静脉血栓发生的机会。那么我们不外出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了，那您在家里也不要玩命的在那儿玩麻将，或者是呢打牌、打扑克，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您一定要做这些活动，我也建议您，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您一定要起来，或者是呢可以有一些相对来讲可以促使自己多站起来的机会，就是多喝水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活动活动。总而言之吧，无论是我们外出的朋友，还是我们留在家里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多活动，尽可能的呢不要去出现我们下肢的这种血栓，因为一旦 难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呢悲剧就出现了。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又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肺栓塞其实更多的它的血栓是由下肢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上肢基本上和心脏的水平大多数时间都是相平的，那我们头颅的静脉的回流的时候基本上是靠重力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我们下肢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需要克服一定的这种重心引力回到我们的心脏的。那么引起血栓三大因素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血流速度缓慢，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动，那么我们完全下肢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静脉周围的这些肌肉呢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缩的作用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血流淤积在下肢当中。那么一淤积以后，如果我们再合并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话，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种容易形成血栓的倾向的时候，这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触发因素。所以呢一定要多活动，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生命在于运动，我觉得用在这里非常合适。肺栓塞应该说发病率是很高的，并没有被广泛的重视，经常会看到因为久坐久卧或者是搞 IT 的，那一坐坐十几个小时，或者是搞书法的，还有就是编写书籍的这样的老师呢，因为不注意，所以最终呢身体其他情况都很好，但是合并一个肺栓塞险些要命。预防呢一定要从我们认识这个疾病开始，提醒大家下肢出现这种肿胀，或者是呢明显的坠胀感，甚至呢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时候，那您应该科学的去应对。它肿胀了或者是一摁一坑以后这样的水肿的话，往往提示静脉回流是有问题的，但并不一定是预示着就是一定有血栓形成，但它一定是说明回流已经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您做一些比如说按摩的这种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肾静脉里有血栓的话，很容易通过您这种挤压把血栓导致一个脱落回到一个右心，导致肺栓塞的发生。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和大家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个疾病。那么在这里也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十一愉快健康的去度过这个黄金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提倡三减三健，说的呢是减油、减盐、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了不断地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如何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他会和您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要从生活的细节开始。 说到护齿，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但如果追究到细节，估计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得很清楚。零食怎么吃才能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先刷牙和先吃早餐，哪个对牙齿更健康？琳琅满目的牙刷牙膏，我们又该怎么选呢？今天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给您说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细节开始。 今天我们依然和大伙儿来关注一下口腔健康，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敏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的细节开始。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请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刘主任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了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 普及我们说这种口腔健康的相关知识。咱们是不是先跟大伙来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好牙？我们经常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这牙一定得又白又整齐，这样的才算是好牙。这好牙的标准真的是这样吗？ 世界卫生组织呢对口腔健康有一个标准，怎么算是好牙呢？大家可以不用去记那条条框框。通常来讲就是第一个，它不疼 啊、 它不疼，因为疼肯定不正常，是吧？这不是好牙。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出血，就好多人，比如说咱们刷牙的时候，或者是 吃苹果的时候、 啃硬东西的时候、啃玉米的时候，哎，牙龈会出血，出血也不正常。还有的人可能是他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可能口角或哪儿可能一手一摸就又出血，出血肯定不正常，所以没有疼痛，没有出血，牙龈颜色的正常。这个呢，就是说一张嘴，我们说是牙龈是红的，正常的牙龈应该是粉红色，它不应该是那种就是那种特别的 鲜红色， 那鲜红就不对了，它应该是粉红色，是非常的粉，非常的坚韧，用手摸一摸揉一揉是很坚实的，没有疼痛，没有出血，这是最基本的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说牙齿清洁啊等等。 所以说其实大家伙所认为的这个好牙，传统意义上呢，比如说它的洁白程度啊，它的这个整齐程度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说是不是一个好牙的绝对判断标准。 关于这个洁白程度呢，我可以插一句，因为现在就是说很多人都想那牙要洁白，特别特别的白，实际上我告诉你，这牙本身就不可能是洁白的。它那牙呢，我们表面一层叫釉质，这是最硬的器官，就是我们，但是釉质呢它是透明的，它发育的特别好，它是无色透明的，特别亮的。我们的牙看上去特别亮特别白，主要是指的门牙，就是那个尖儿那一块，切端那一块，我们叫因为那一块呢它只有釉质，它里边没有牙本质。但是再稍微往后来一点，它就有牙本质了。而我们知道牙本质都是淡黄色的，如果你的牙齿釉质发育程度很好，它透亮程度比较高，它能透过这种釉质显示出里边牙本质的颜色了。所以它就是应该有点淡黄色。所以特别到牙根那个位置，好多人的牙根你仔细观察一下，往往会比牙的那个切缘那个位置要黄。这就是正常的。正常的牙就应该这样。所以那种完全的从这个牙从上到下都是那种特别的白， 雪白雪白的， 叫那种瓷白，就是碗或者是马桶或者是那个茶杯那种特别特别白，那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该那么白。所以大家不要刻意的追求这个白，我们追求的是干净整齐，整洁。整齐包括整齐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牙特别特别整齐，我们说呢这也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整齐，稍微有的牙有点扭转会有点这个不齐，我们这叫个性。否则的话说的人一张嘴那都一样了，是吧？ 所以说不要被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种牙膏广告啊，这种什么牙齿保健的广告所误导了。其实我们的牙齿要怎么才算一个好牙，和它的洁白程度整洁程度并不是完全相关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注意牙齿本身的健康程度、清洁程度，这样其实对我们的口腔健康、对牙齿健康它是更关键的。有一个听众朋友啊，有一个小疑问，他想问问您，在早餐前刷牙好还是早餐之后刷牙好呢？想早上起来了之后，我们是吃完东西之后再把这个脏东西一起清洁掉呢，还是说我们先刷刷牙，把我们夜间残存的这些脏东西刷掉，然后我们再吃东西呢？ 这个都可以，我觉得 啊。 它不同的方面呢，它那个侧重点不一样。如果从对牙齿的保护来讲，还是应该是先吃饭后刷牙，因为你吃完饭呢，口腔中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然后你吃完饭之后把牙刷干净，这样你早上去上班去了，这一上午这牙清清爽爽的感觉很舒服，如果你要吃饭之前先刷牙呢，刷完牙之后你再吃完饭，没准牙里的可能塞点东西，挂点什么食物残渣，然后你上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嘴里就不舒服，所以说呢，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我这也要不刷牙我吃不下饭去，那你 觉得不卫生， 觉得就是吃不下饭，他觉得很难受，那你就先刷牙，刷完牙再吃饭也是可以的，吃完饭漱漱口。 也就是说其实提醒大家，在餐后我们一定得对我们的这个牙齿口腔做一个简单的清洁，有条件的话咱刷牙，没有条件的话咱至少漱漱口，把这个残渣清理出我们的口腔。 对，现在呢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人叫三三制，叫就是每天刷三次牙，每次刷三分钟。所谓的每次三分钟呢，每天三次呢，就是早中晚每次吃完饭都刷。其实我觉得这没必要。我们刷牙呢，不管是吃饭前刷还是吃饭后刷，一定要强调刷的干净，彻底，而不要强调有次数。为什么呢？ 如果你一次刷的特别干净，口腔中的细菌不可能马上生成的。 嗯， 好多人可能现在大家知识水平都比较高了，都知道菌斑会在几小时内就会生成，就会形成新的菌斑，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清洁。那你的知识呢，只掌握了一半，它还有另一半。这个菌斑的成熟需要很长时间，它形成很快，很快就会形成，但是呢，它刚刚形成的菌斑是没有任何致病性的。 哦，它不会侵害我们的牙齿。 对，就跟咱们说成立一个公司一样，或成立一个组织一样。我要传一个公司可能很简单，几天可能就传起来，但是你想让公司发挥作用， 得让它挣钱， 得让它挣钱，或者是让真正的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那可能它不是短期内就能生产出来的。所以说菌斑也是这样，它生成很快，但是它具有致病性它不是那么快的，它得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清洁一次清洁的特别彻底，这远远比你说一天你刷了三次每次都没有刷干净这更重要。 总有残余，总有残余，这个残余势力永远在我们的口腔当中，日积月累，它的伤害要比我们说新生成的这种菌斑伤害会更大。 对，所以重点在于你清洁的彻底程度。 其实这个牙菌斑啊，我们说很多我们口腔的问题都是和它密切相关的。大家伙最熟悉的虫牙，也就是龋齿，是由它导致的。还有很多牙周的疾病其实也和牙菌斑有关系。 对，但是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可能都想的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清除彻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怎么刷牙，或者他这个也没有龋齿，或者是牙周也非常好，那他嘴里肯定有牙菌斑，他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其实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说我们的菌斑，每个人嘴里的菌斑它的构成是不一样的 啊，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说每个人的这个口腔里的菌斑和你消化道里边的肠道里的菌斑菌群它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可能吃一次辣的他就得拉肚子，那这就是他们这个体质不一样。其实体质不一样，在一方面呢就表现为你这个菌群不一样，包括我们有的人抽烟，那你抽烟的人和不抽烟的人菌群也不一样。刚才我说的有的人可能爱得龋齿，有的人不爱得龋齿，这个菌群也不一样。这个菌群呢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它跟你的天生有关系，就是你先生下来可能每个人习惯， 先天有关系， 对对，跟这个有关系，但是跟你后天的培养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比如说你如果特别爱吃甜的，特别爱吃零食，然后你的菌群可能和那些不爱吃的人的它就会不一样。 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哈，每一个人的口腔这个菌群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看别人说，哎，他刷牙好像也没有特别认真，这口腔清洁也没有特别到位，甚至有些朋友说，我身边这些人这一辈子都没有洗过牙，最后这牙也挺健康的呀，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操作啊？每个人咱们说是有差异性的。 因为我们学医的嘛，其中就有一个，我们在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人这种本身的身体状况和你的健康状况，你的身体的素质生来不同， 确实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说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长呢。 对。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吃零食的这个话题哈，刘主任也说，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习惯，甚至爱不爱吃零食，都有可能让我们口腔的菌群发生一些变化。其实啊，吃零食，我相信是很多家长都会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这孩子呢刚放下饭碗，这个没多久就开始抱着小零食开始吃起来了。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的食物残渣如果残留在我们的牙齿上口腔上，这个时候可能会给我们说菌斑的生成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床。那老吃零食的话，是不是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这样的温床，更容易让我们的牙齿和口腔受到损伤呢？ 是这样的。每次我们吃完东西之后呢，如果做一个，我们原来做过一种研究，每次吃完东西之后口腔中的 pH 值会下降。所谓的 pH 值呢就代表了酸碱程度，你每次吃完东西之后口腔中有好的食物残渣，细菌就会利用这食物残渣会产生酸，所以你的 pH 值就下降。如果你过一会儿因为你不吃了，我们口腔中有唾液，唾液会缓冲这些酸，会让你的 pH 值又变成上升。pH 值上升了呢，就会使你的口腔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如果下降了呢，可能就容易得龋。所以说这个牙齿呢，它是处在一个有的时候处于危险中，有的时候处于安全保护中，它是一个不停的这么动态的平衡过程。如果说你在安全的环境多，那你可能就牙齿是健康的。反过来，如果你在安全的地方少，你在危险的地方多，那么你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而老吃食物，不管是我们说零食还是主食，只要是这个食物在我们的口腔当中，都会让我们的口腔环境、牙齿环境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之中。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总吃零食，总吃零食，这个危险的区域咱待的就多了。所以说我们说龋病啊，各种牙周的问题啊，可能就会接踵而来了。那小的时候家长都会说， 吃糖吧，得这个长智齿或者说长虫牙就是吃糖吃的，这个虫子都喜欢甜的，就吓唬小朋友。也想问问您，咱们通过这种科学的研究，有没有发现甜食相对其他的这种食物更容易导致我们的牙齿龋坏吗？ 这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 对，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真的是因为我们说小虫子喜欢甜的吗？ 因为就是这种代谢产生酸的细菌，它最喜欢的就是甜。 嗯。 这种甜它能，这种糖我们叫糖，它能够直接利用这个糖分解糖代谢产生酸。 嗯， 所以说吃糖的越多，次数越多，频率越高，量越大，这种细菌它就会占的比重会越多 越高。 就是刚才我讲的菌群它是能培养的。 嗯， 现在有很多研究表明，特别是小孩的时候，婴儿的时候，如果你过早的给他在他的辅食中或者水中加入糖，他口腔中那种致病菌的定值会变快，比别的小朋友。所以说我们说小孩一岁之内的小孩要一定不要刻意的给他往里加糖。 嗯， 比如说我们母乳中或者配方奶中本身就含有的糖，这种糖不算，说的是游离糖，比如说你加个白糖或者加个各种这种巧克力的糖，各种糖都应该是算在内的，这种糖应该尽量避免。 所以说想要拥有一颗好的这个牙齿，我们真的是从小做起，而且生活的很多小细节就得做起。 嗯， 比如说这吃糖， 嗯， 虽然不至于说口腔里面真的有虫子去蛀我们的牙， 嗯， 但是这细菌的的确确它喜欢这种甜食。 嗯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比如说水果当中的这个糖，它算是我们添加的这个糖吗？有听众朋友在问。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的非常好。我们说的这种糖呢，是指游离糖，就是我们说的白糖啊， 嗯， 这种巧克力啊，蛋糕里边加的那种糖是。 嗯， 比如说我们水果，比如说苹果、梨、西瓜里边都含有糖。 嗯， 这种糖不算 啊，果糖不算是其中的。 这种加就不叫游离糖，这种不算。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拥有一个好的牙齿得从生活的细节开始。刚才说了，这个吃上我们得特别的注意。那比如说像这种零食，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可能没法让他彻底不吃。那既然如果要吃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我们集中统一一次吃个够，多吃一点，比这种分开一次吃一点对我们的牙齿要稍微好一些呢？ 关于吃零食呢，其实非常好的一个主题的就是我们肯定要吃零食的， 嗯， 每个人都离不开零食。 嗯， 小朋友呢通过零食还能吸取一部分营养，大人也通过零食获得一部分乐趣。 对， 所以说不吃零食的人生是非常枯燥和痛苦的。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零食，但是我们要科学的吃，健康的吃。 嗯， 从牙齿的角度来讲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这个，我也说过，你吃的次数越多，对你的牙的这种腐蚀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应该一天当中，比如说我们24个小时，你要算一算你吃的时间在多少，不吃的时间在多少。 嗯， 一定要把吃的时间要控制在比较少的一个范围之内。 嗯， 所以就说，那就从这个角度讲呢，应该吃的次数越少，对你的牙齿是越好。 嗯， 对牙齿的这种损伤越小。吃完之后呢，而且要漱口，这样让食物残渣会少一些。 嗯， 但是凡是有一个例外，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有老年人， 嗯， 也可能有小孩，比如说在老年人，有的人比如说他血糖有点高，这种血糖比较高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推荐的从营养的角度就应该是少食多餐。 嗯， 所以说这就是一种矛盾，那你少食多餐可能吃的次数就多，所以我们讲这个呢不能统一而定。从牙齿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吃的次数越少越好。 嗯， 但是你也要考虑全身的其他的情况。 嗯， 所以我们讲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定。还有一个呢，就是吃完零食之后一定要，不管吃完零食还是正餐，要漱口。 嗯， 漱完口之后呢，食物口腔中的食物残渣就会少。 嗯，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吃零食的话一次吃一个够，相对来说会比分多次吃的话对我们的牙齿损伤更小一些。 是这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我们说身体的基础的情况，还是根据自己的整体状况来定。 对，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一次吃完，我们还是得分多次吃的话，咱们也有办法去克服这个我们说小矛盾。咱吃完了之后尽量漱漱口，把我们的口腔环境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其实也有助于缓解我们说这些菌斑的生成，有助于缓解他们对我们牙齿的伤害。 对，包括这个零食的选择， 那口腔环境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其实也有助于缓解我们说这些菌斑的生成，有助于缓解他们对我们牙齿的伤害。 对，包括这个零食的选择，你是选择一些什么的食物，你是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还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这也是有讲究的。 这也有讲究。 对， 咱下半段跟大伙来说这讲究吧，上半段时间马上结束了。 好的， 看看如果我们要吃零食的话，哪些零食对我们的牙齿伤害相对小一些，还有就是这漱口我们也让刘主任得教教大伙，到底什么样的漱口方式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00， 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 2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 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了不断地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 吃早餐哪个对牙齿更健康。琳琅满目的牙刷牙膏我们又该怎么选呢？今天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跟您说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细节开始。 我登上那高山，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敏刘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从生活的细节开始。刘主任，咱们上段最后一个问题啊，没跟大伙儿来揭晓答案哈。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零食可能每个人都会吃，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这个牙齿健康会伤害小一些？什么样的零食对我们的牙齿健康伤害更大一些呢？ 嗯，一般的来说，这种天然的和简单加工的食物会对牙齿好一些。 嗯， 比如说咱们各种水果、坚果，这种稍微粗糙一点的、有韧性的，比如说玉米啊这种。是会好一些的，而往往含糖比较多的，特别是一些软的、黏的，是不太好的。 软的、黏的， 嗯，你比如说各种、最典型的就是那种奶糖 啊、 蛋糕、 年糕、 年糕还好一些，因为它年糕里边好多正常的年糕是不加那么多糖的 啊、 就是那种黏的奶糖 啊、 巧克力，还有现在特别多的碳酸饮料 啊、 其实可能大家可能对零食呢，可能特别注重，就说这种是觉得对牙齿是不好的，可能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一种情况，它是一种隐形的糖，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嗯， 比如说咱们上班族爱喝咖啡的， 嗯， 一杯咖啡从早上9点喝到10点多，喝一个多小时，一回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而往往咖啡里边都会加入糖的。 嗯， 这种实际上就是你人为的在一直在喝糖水，这种对牙就不好。还有的比如说好多老年人身体不太好，可能说或者是听说某一些中药要怎么样补品， 嗯， 就会弄泡了好多中药 啊、 然后这个中药呢好多也是甜的 啊、 它这种叫代茶饮 啊、 也是一次 什么甘草啊什么的 这些啊，对，一次喝一口一次喝一口，这种时间长了对牙齿也不好。 嗯， 所以说呢我们有这种喜好，比如说身体需要必须要吃一些这种代茶饮的东西，可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在短的时间里把它喝完， 嗯， 而且每次喝完之后呢也喝一口白开水漱漱口， 漱漱口， 对，这样是比较好。 好，所以这个零食我们如果要吃的话，在种类的选择上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加工比较少一些的、那吃完了之后最好还得漱漱口、这漱口咱们也跟大伙来说一说吧，怎么漱才能漱干净呢？ 就是我们要鼓漱、 嗯、 一般呢就是喝半口水，嘴里有点气儿，然后把你腮帮子一定要鼓起来，一定要咕噜咕噜的响， 嗯， 而且你要能感觉到这个水会穿过你的牙缝， 嗯， 当然是如果你的牙缝稍微大一点的话，要穿过你的牙的邻间隙，这样就说清洁的会比较彻底、而且你漱一漱之后，你漱一口，比如说吐出来之后可能有食物残渣，再连着漱几口，如果确定没有食物残渣了，就没有问题了 啊。所以说这个漱口，我们不能说喝口水， 稍微含量看，然后吐掉，这就算漱完了。我们这个漱的还是稍微得有一点劲儿，然后呢，让这个水流能够穿过我们牙齿的这个缝隙哈。 对，但是对于一些小孩，比如说一两岁的孩子、婴儿，也需要我们说强调这个吃完东西之后漱一口。 嗯， 这么点的孩子他不会漱， 不会漱，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就说喂两口白开水。因为小时候往往小孩子喝的吃的都是流食， 嗯，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再喝两口白开水，依然也能起到这种清洁的作用。 嗯，好，您说到这个小宝宝的这个牙齿清洁哈，我也想问问您，因为有很多这种新手爸妈可能也听家里的老人说，这宝宝的牙齿呢，如果你用这个牙刷刷，容易让宝宝受伤。说刚长这个牙又没有长全的时候，可能有三两颗牙的时候，每次吃完奶啊，你就给他用这个湿纱布擦一擦这个牙齿就行了。你想问问，对于宝宝的牙齿，这样的清洁方式到位吗？ 我们说宝宝小的时候可以用湿纱布刷。吃纱布来擦， 嗯， 但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用牙刷。现在因为以前的时候吧，牙刷比较种类比较单一， 嗯， 没有那么点的牙刷适合这么小的宝宝，所以大家你说可以用纱布蘸点白开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牙刷已经很多了，各种种类的、大小的、毛的、软硬的都有了， 嗯，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宝宝能接受，还是最早的用这种带毛的牙刷 给他刷，牙刷会更干净， 刷的效果会更好， 嗯， 因为纱布吧。因为你想大人的手都比较粗， 嗯， 你那个孩子的口腔又比较小，他牙也比较小，然后你很难把一些细微的位置刷到，所以说用牙刷还是最好的。 嗯，还是牙刷是最靠谱的。而且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宝宝专用的这个牙刷是那个套在手指头上的，就是这个父母， 啊， 然后才没有刷毛， 啊，叫指套牙刷， 嗯，指套牙刷可能也比较适合这个小婴儿们哈。 嗯，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拥有一口好牙得从生活的细节开始。我们刚才和大伙儿说了这个吃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牙齿的清洁方面也教了大家一些注意事项。说到牙齿清洁啊，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刷牙的问题。田庚这个朋友啊，有一个问题和困惑，他说这个每天呢都刷牙三次，而且吃完东西就漱口，为什么牙齿还是不太好呢？是跟自己的牙质有关系吗？这个朋友应该来说应该算是清洁牙齿还比较自觉的， 嗯， 每天刷三次牙，这应该是每次饭后都会刷，同时呢吃完东西还要漱口，他都做的应该挺好的了，为什么还老是有这个牙齿不太好的情况， 因为他说的这个呢牙齿不太好，他没有具体说是怎么 什么个不好， 对，比如说他是有龋齿啦还是有牙周病啦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了， 嗯， 我们从龋齿来讲就四个方面是跟龋齿相关的。第一个就是你先天的，就是我们好多跟你发育啊、身体的素质啊等等这些相关的， 嗯， 这个是很难改变的。当然，医生可以帮你改变一些，比如说牙齿排列不整齐，有什么小的缺陷，医生可以帮你修补。 嗯， 我们最重要的看重后者是三个，是跟个体相关的。第一个就是饮食， 嗯， 咱们前一段也说了，吃什么怎么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氟化物，我们用不用含氟牙膏刷牙？ 嗯， 氟化物是对牙齿比较好的。第三个就是口腔卫生。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他刷三次牙，每次吃完都漱口，说明他对口腔卫生很重视。 对， 但是只能说他对口腔卫生很重视，他的口腔卫生状况是不是很好，这是两个概念。 啊，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很重视，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嗯， 他自以为做得很不错了，但实际上情况不见得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这就是会有差距。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刷牙，但是刷没刷干净， 对，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漱口，漱没漱干净我们也不知道。 对，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真真正正的把牙刷的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嗯， 包括比如说我们讲刷牙呢，只能刷牙的里侧和外侧和咬东西那一面。 嗯， 但是牙缝你是刷不着的。 嗯， 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用牙线。 牙线， 如果你把牙刷的特别干净，牙线用的特别好，牙缝整个所有的牙齿所有的面都清理的非常干净，我们可以说几乎你是可以不得龋齿的。 嗯， 不管你这饮食上，就是你可能会吃的多一些，零食吃的多一点，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你口腔卫生做得非常到位，也可以是不得的。 嗯， 但是很难，很少有人能这么做到。 嗯，我记得之前我在口腔医院的时候，这个刘明主任可能也知道，就是有一个小实验，就是有一种这个试剂，抹在我们的牙齿上，刷完牙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这个看看。 嗯， 有很多朋友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刷牙，这个试剂在他刷完牙了之后依然是有一些部分残留在我们的牙齿上，也就是说没刷干净。其实 我们曾经做过实验，也有这样的研究，通常我们刷牙能清洁掉牙齿上所有菌斑的 六七十， 哦， 这是非常好的， 这还是比较好的， 这还是比较好的， 哦， 很多人普通人清洁也就是能清除掉20%-30%， 哦， 所以说这个清洁的效率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才为什么我们做那小实验，就是牙上你刷的干净还是不干净你是看不见的， 嗯， 我们就让你能看见，这叫菌斑显示剂或者菌斑染色剂，现在各种的好多那个超市啊，好多那个网店上都有卖的，大家可以搜一搜用一下。 嗯，用了以后我们自己测试一下，看看我们每次刷牙虽然都刷了，但是有没有刷到位，有没有刷干净。 对，对， 嗯，其实刘敏主任之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也专门教过大伙怎么刷牙，我们应该是牙齿的正面、我们的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牙齿间隙的时候，应该用牙线至少每天清洁一次。 对， 嗯，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哈。那说到了这个刷牙，我们就跟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像牙刷的选择、牙膏的选择，甚至在牙刷储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嗯， 像牙膏，刚才您说了，含氟的牙膏对我们的这个牙齿是比较好的，是吗？ 对，牙膏呢，现在特别特别多种类，这你上超市一看，经常是牙膏和牙刷是一面墙， 对， 好多好多 中草药的、什么竹盐的、 啊， 各种各样的， 各种的，它这叫功效牙膏，现在好多叫，比如说防过敏的呀，然后。抗出血的呀，去渍的呀，等等各种种类的牙膏。但是从我们专业人员的角度来讲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牙膏呢，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你一定要记住，它是个辅助作用。比如说你有牙龈出血，你买那个止血的牙膏，它不见得就是能把你的血止住。 嗯， 而且它有时候就是止住了，它只是一种表象。 嗯， 所以它不见得是能够真正治疗你这个问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牙膏的一个作用就是辅助你清洁。而辅助清洁的时候，我们把牙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含氟的，一类是不含氟的。 不含氟的， 好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氟、含氟，就是我们说的各种氟化物。比如说我们茶叶里边有氟化物，我们各种海鲜，中秋了可能大家吃螃蟹，螃蟹里边也有氟化物，什么水中也有氟化物。含氟的牙膏呢，是把这个氟化物的浓度调整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调整到成人调整到1000 ppm 左右，这里边我们叫含氟牙膏。现在有很多的证据和实验来表明，含氟牙膏是能够防止龋坏的。 嗯， 所以大家我们都推荐所有的人都要用含氟的牙膏刷牙。 嗯，所以说牙膏我们得选择含氟的，咱别管它这个名头或者说这个功效到底是什么。 对， 含氟我们尽量选择这样的牙膏。 含氟牙膏一定要用的。 嗯，那像牙刷的选择呢？比如说软毛的、硬毛的，甚至这种声波的。 对，牙刷呢，现在就是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在几年之内吧。所有人几乎都推荐要用软毛牙刷， 嗯， 其实这是有偏颇的，因为这个毛软的话，你用着感觉上舒服， 嗯， 但是呢，你可能清洁的就是 力度 不够，然后你导致清洁的效果不好，所以刷牙呢，包括口腔卫生，它就两个原则：第一，你一定要清洁干净，就是所有的脏东西都要清洁掉， 嗯， 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刷牙的目的就是清洁；第二位，要减少对牙齿和牙龈的磨损， 嗯， 我们刷牙呢，对牙齿也有磨损的。好多人说牙那么硬毛那么软会有磨损吗？但是它是个天长日久的过程， 日积月累。 对，日积月累，就像我们走路一样，走的路多了，那个鞋可能就会底儿就会磨薄 磨坏， 但是那鞋可以换一双。那人的牙齿就这一副，特别是到了中老年人，你用了那么多年之后，牙齿随着各种的磨损、吃饭等等，它会越来越少的。 嗯， 而且牙齿呢，它不像别的地方，它可以再生啊，再长、啊、 自我修复。 牙齿长出来这么大，它一辈子就这么大，它越磨越少，越磨越少。所以说任何的磨损我们都要减少， 嗯， 这是两个矛盾。所以说呢，我们第一要刷干净，第二要减少磨损。所以说就看你的牙齿状况，如果你口腔卫生状况非常好，那你可以用软毛的牙刷，因为你很容易就能清洁干净。 嗯，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口腔卫生状况不好，甚至口腔卫生习惯也不好，甚至你一天都刷不了一次牙，你两天再刷一次牙，你再用一个软毛的牙刷，那你肯定刷不干净。 嗯， 所以你这时候的刷牙和不刷牙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啊、嗯，所以说这个牙刷得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口腔的清洁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 对， 嗯，啊、那牙刷的这个保存过程当中有没有讲究？因为我之前听有人说，我们的这个牙刷一般都是放在洗手间里面的，说这个洗手间这种潮湿的环境，其实非常容易让我们的牙刷滋生这个细菌，所以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我们的牙刷在日常的储存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刷完牙之后，一定要把牙刷上的好多沫儿。好多食物残渣给它一定要涮干净，这是第一步，一定要把它涮干净。好多人的牙刷呢用完了之后，它挤牙膏挤得特别多，那个牙刷毛缝里面都有好多那种牙膏，它今天存一点明天存一点，那牙刷很快就坏了。 嗯， 所以一定要把牙刷牙膏沫啊，刷完牙的食物残渣一定要涮干净。 嗯， 第二个呢，一定要保持干燥，就是通风，就是刷毛冲上，立在被子里边，一定不要头冲下， 头要冲上。 嗯，也就是让它有一个通风的环境。 对。 干燥的环境，同时要保持它的这个清洁，这是对于我们牙刷，同时也是对我们口腔健康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哈。小顺儿想请教一下您，说这个自己的牙齿有楔状缺损，想问问需不需要补？他说他去看了医生，有的医生说呢得补一下，但是有的医生跟他说啊，虽然有缺损，但是都不大，说补上了又很容易掉，弄得他现在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想问问这种楔状的缺损，如果不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这个问题呢就非常典型，好多楔状缺损呢产生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磨耗，因为牙齿每天吃东西，好多人说那楔状缺损是在根儿那个位置磨不着啊， 嗯， 但是你的牙齿每天嚼东西的时候，根儿那个位置是受力的，就跟人的腰一样，你左右摇摆，你的腰是受力的，你每次咬东西，牙齿也会左右摇摆，当然它幅度比较小，还有一个就是不正确的刷牙方式，这些都会对牙齿造成磨损，最后就导致楔状缺损。楔状缺损呢？所以他这个呢，这两个医生说的都有道理。这个一个关键就看第一，有多少颗牙有楔状缺损。 嗯。 第二，每颗牙楔状缺损是多大？ 啊、 哦。如果只是个别牙非常轻微的，可以不用管它。 嗯、 哦。如果说他这个情况很严重，缺损的很多，那就一定得补上。要不补上的话，它本身这个位置就是受力比较集中的位置，然后你又缺了一块，它受力就会更集中，那它这种损坏会更大。 嗯。 所以这个呢，还得我觉得是看一下医生，让医生来给。给 最终确定一下啊、 嗯！ 其实我们很多这种口腔的健康都是从小的细节开始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有一个小缺损，或者有一个牙齿稍微缺了一个口，它也不是特别的疼，它现在也没有什么反应，缺的也不是特别大，不太影响我的美观，我是不是就可以也不用管它呀？其实这个时候，往往就在我们不管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偶尔一次，我们说这个寸劲儿上了，就在缺损的这个地方，就会有更严重的损坏。所以说，口腔的健康真的得从点点滴滴，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节开始做起。星空想问问嘉宾，说牙齿缺牙之后啊，没有及时补种牙，造成了对侧的牙长长了，这个时候再补种还行吗？这长长的牙应该怎么处理啊？要把它磨小一点吗？ 这个所有的缺牙我们都建议要尽早修复， 嗯， 即便是你现在晚了也要修复。至于怎么修复，你的牙比如长长了，它长多少，比如长的不是很多，可能稍微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嗯， 如果长了特别多，那就可以采取，可能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让医生给你查一下，要做一个整体的判断，不能说一定说哪一种方式好或哪一种方式坏，要全面来考虑。 嗯，一旦我们的牙齿出现了这种缺损，我们不要等，尤其是有些老年朋友觉得这个牙反正旁边的牙也不是特别的牢固了，我就等等，然后都坏了我一块儿去种一块儿去补吧，咱千万别等， 不能等。 嗯，有的时候越等反而是问题越严重。 嗯， 想问刘主任一个问题，说刷牙的时候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这可能是我们说刷牙的一个小习惯哈，有些朋友呢是把这个牙刷蘸湿了然后挤上牙膏，或者说挤完牙膏之后在那水杯里面蘸一下，蘸湿了再刷牙。有些朋友说这不蘸，这样的话直接刷会比较好，到底哪种方式更好啊？ 这个都可以，差异不大。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嘛，口腔清洁就两个，第一是刷干净，第二就说是要不要要减少磨损。稍微你从这个氟化物的角度来讲，你蘸了水的话，它这个氟化物的浓度可能会被稀释、 哦、 是不好的。 嗯， 但是呢其实清洁比氟化物更重要，如果你能清洁的特别到位也没有问题 啊、 哦。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清洁的时候我们放在这个先刷哪儿，好多人一开始刷牙就刷门牙，就刷外侧的几个牙、 先是上上下下刷， 对对，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容易刷干净的，而且这个位置本身也不容易藏污纳垢， 嗯， 本身也是比较干净的位置，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你刷牙的时候可以先刷下牙的里边 槽牙， 对，下牙槽牙的靠舌头那一边， 嗯， 好多人可能那个位置不好刷，往往最后才刷。你最后刷的话，第一，你那个牙膏上、牙刷上已经没有什么牙膏了；第二，你可能刷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都不认真刷， 也没什么耐心了。 所以说，你要先把最难刷的位置 刷干净， 刷了，嗯，这是比较好。 嗯，刷牙的这个顺序哈也是有讲究的，而且这个手势方法我记得刘主任也教过我们，说我们不要这个左右去这个拉它来拉这个牙刷，这样其实是刷不干净的，我们最好是上下或者是绕圈的方式来清洁我们的这个牙齿。还有朋友在问说牙膏用了一段时间需不需要换一个品牌或者是种类，这个牙膏需要比如说经常去更换一下吗？ 我们的建议还是一样的，就是用含氟牙膏，只要是含氟牙膏都可以，至于换不换品牌无所谓。 哦，换不换品牌，换不换功效，其实影响不大， 只要用含氟牙膏。 好，还有朋友问问说，吃完饭之后能不能立刻刷牙？有人说饭后马上刷牙的话，会去掉我们牙齿的这个珐琅质，应该等30分钟之后再清洁。想问问您，这是真的吗？还想问问什么是牙齿的珐琅质啊？ 珐琅质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层釉质， 釉质 就是比较透明的、透亮的、比较坚硬的那一层组织。这个呢是在成人，在某一些人他有酸蚀症，就是说他口腔中比较酸啊，喝可乐啊、雪碧啊等等这种碳酸饮料比较多，牙齿会磨损比较重。正常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口腔中会比较酸，就我们说 pH 值下降。这时候如果你马上进行刷牙，可能就会对牙齿的磨损会增加一些。所以我们建议呢，要隔至少5分钟或者10分钟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讲睡前刷牙是有道理的，而不是说饭后刷牙。所以我们现在强调是早晚有效刷牙，饭后漱口。 好啊，也就提醒大家，其实没有必要是吃完饭立马就去刷牙，稍微间隔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哈。好的，也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直播过程当中的咨询仅仅为您提供一个建议，不能够作为最终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应该根据病情及时到医院就诊。在明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给您带来有关创口贴使用的健康小贴士，同时三减三健倡导健康生活，我们将会来了解一下如何健康骨骼，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